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入夜后气温下降较快，早晚依然较为寒冷，白天继续维持晴朗天气，阳光明媚，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也有利于假日返程交通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55%。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七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2015年3月，美国喜剧动作冒险影片《王牌特工：特工学院》在中国上映后掀起了观影热潮。这部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电影给大家带来很多惊喜。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毫无修养的街头混混，经过训练之后变成了一个像绅士一样的超级特工。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评价这部影片是007版的窈窕淑女。2017年10月20日，这部影片的续作登陆我国大荧幕，影片的名字叫做《王牌特工2：黄金圈》。大家好，这里是电影过大年，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喜剧动作冒险影片《王牌特工2：黄金圈》。这部影片在中国取得了4.74亿元票房，上映期间并没有能像前作那样如此惊艳到观众，甚至票房比前作还略低一些。这是因为电影先在美国上映，随后才在国内上映。当时很多美国的观众和媒体对于这部影片并不看好，虽然说它动作戏更加疯狂，但整体来说缺乏创意。这些评价传到中国之后，让很多没那么喜欢特工影片的观众打消了进入电影院的念头。好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王牌特工2：黄金圈》的故事。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思想扭曲的科技狂人瓦伦丁一直想通过消灭人类来解决全球人口增长的问题。在瓦解了他的邪恶计划之后，艾克西正式通过考验，成为了王牌特工的一员。不过他的导师加拉哈德·哈里哈特却牺牲了。他在追捕瓦伦丁的时候被瓦伦丁用枪打爆了头部，许久之后艾克西才从痛失导师的悲痛中走出来。这一天晚上，艾克西遭到了袭击，袭击他的人叫做查理，曾经是王牌特工的候选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被录取。尽管艾克西成功逃脱，但却将查理被砍下的电子手臂遗落在了自己的车里。一个叫做波比的女毒枭通过远程操控，利用机械手臂从艾克西车里的电脑中盗取了所有王牌特工的藏身地，随后她启动导弹对王牌特工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幸运的是，就在波比发动攻击的时候，艾克西并没有留在家里，所以她侥幸躲过一劫。当她站在特工学院英国总部的废墟前不知所措时，特工组织的教官梅林出现在不远处。对事情毫不了解的艾克西以为他和这次袭击有关，立刻拿枪口对准了梅林。 有人想要铲平皇家特工的每一个根据地，杀死所有特工，不过真巧，你居然轻易躲过了这一切。这话同样也适用于你，你认为我会杀死洛克西吗？我的兄弟 Brandon 还有我亲手养大的狗。 不，我就会吗？是这个东西， 入侵了我们。显然这条机械臂可以远程操控，我能活着是因为我的地址不在我们特工资料库里。查理的雇主可能不舍得为了追杀区区一个职员浪费一枚导弹。 这不好笑，我们的 Loxy 死了，所有人都死了，难道你不在乎吗？ 你得振作起来，想想受过的训练，现在没有时间让你感情用事。好了，所有幸存的特工都到齐了，现在准备启动末日对策，等完成了任务一切都结束了，到时你才可以落泪。 我懂了，末日对策到底是什么？ 我们去血拼。 梅林带着艾克西来到了一家酒庄，在一个酒瓶上找到了末日对策的信息，上面记载了一个位于肯塔基州的地址，于是两个人立刻赶了过去。那是一家酿酒厂，他们探寻到了一个隐藏在地下的巨大空间，可是还没来得及继续查下去，就被一个叫做龙舌兰的特工当作小偷给抓了起来。尽管艾克西和梅林向他解释来龙去脉，但是龙舌兰根本就不信。 秘密保险柜里的酒瓶，你们以为我真的会相信这些吗？在我看来，这些全都是扯淡，想用它来掩饰你们失败的营救行动。你们是来找那个昆虫学家的吧？好吧，不是说有个神秘酒瓶吗？是不是跟这个一样？ 对，牌子一样，年份更久一些。 好吧，那就试试。你们大概还不知道如何测试一瓶酒的浓度。 啊！混蛋，滚远点！ 哦，老天，我真是受够了。 其实很久很久以前，海盗为了测试朗姆酒的浓度，他们就会倒一点在火药上。 哦，黑客估计你连老妈都不认识了。 如果那些火药能够被点燃的话，那他们就会知道这酒又纯又烈。可惜今天这里并没有火药，不过我相信等会儿点燃你们的蛋蛋时，你们的叫声一定非常动听。或者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究竟是谁，怎么找到这儿的。 我再说最后一遍，我们在乎的只有我们的名誉，所以我劝你拿走那瓶马尿味的 whisky， 单词拼写还漏了个 e， 建议你去尝尝苏格兰 whisky， 然后该死哪儿死哪儿。 你怎么说？ 我？ 对， 我喜欢 Jack Daniel 加可乐，不过我也觉得你该死哪儿就死哪儿去。 好吧，除了名誉你们什么都不在乎，现在你们还这么觉得吗？ 龙舌兰摁下了墙上的机关，墙壁立刻变成了玻璃。透过玻璃，艾克西和梅林看到了哈利·哈特的身影。 给你们3秒钟回答我的问题。 等等， 不，哈利， 住手！ 他听不到，我还在等答案。 不，快趴下，哈利！ 不，哈利。 二。 突然，美国联邦特工成员甘江水拿着一把伞闯了进来。 他们说的是真的，我打开了我们的末日对策保险柜，这把伞就在里面，皇家特工，上面也有我们的标志。真的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伙计们，你们别再往心里去，我也只是恪尽职守而已。合众国特工，一个独立的情报机构，和你们差不多，除了我们的创始人选择了从事酒类行业，谢天谢地。这是甘江水，他是我们的战略执行官。 你们好。 龙舌兰特工， 现在能给我们松绑了吧？ 松绑之后，艾德西和梅林立刻跑到了哈里的房间。 海瑞， 你好。 你好吗，伙计？ 嘿， 海瑞， 你好。我们见过 Harry， 没事的，他们知道我们是认识的。 我想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真是好久不见了 Harry。 我的布洛克鞋该换鞋底了。 没错，我的牛津鞋也穿了很久了。 为什么要跟我说鞋的事？我是昆虫学家。 你是什么？ 专门研究蝴蝶。 对，参军前你是想往这方面发展，可海尔看着我。 意识到哈里失忆之后，两个人走出来，回到龙舌兰和干江水的身边。 所以那几个家伙就是我们的末日对策吗？ 原来我们创始人的裁缝是皇家绅士。 你们都对他做了什么？ 没什么，我们只是想要帮他。他得了逆行性失忆症，我们从他戴的眼镜知道他是特工，可不知道是哪家的。 他怎么会在这儿？ 原来就在当初哈里被瓦伦丁射杀的时候，干江水在附近检测到了异常。当他赶到现场的时候，哈里已经被中弹了。他立刻用阿尔法凝胶技术进行补救，这种技术是专门用来治疗头部枪伤的，但副作用就是会导致失忆。而帮助他恢复记忆的办法就是通过恐吓唤醒他曾经受过的创伤，从而唤醒他的记忆。但是干江水试过了很多种方法之后都没有什么效果。不过艾克西想到哈里曾经非常喜爱他的宠物狗，决定试一试。在艾克西和梅林的帮助下，哈里知道了瓦伦丁死后王牌特工经历的一切。随后他和艾克西一起投入到新的任务中。而就在这时，女毒枭波比在电视上传播了一段病毒视频。 总统先生，我叫 Poppy Adams， 鉴于联合国组织毫无实权，所以我选择作为世界领袖的您来进行这次对话。我要和您谈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挟持人质事件。就在几周之前，有一种特制的病毒通过我的多种产品投放到社会，大麻、可卡因、海洛因、鸦片、摇头丸、冰毒。你们中的有些人已经感染了病毒，接下来的几天将会出现如下症状。短暂的潜伏期过后，会陆续出现第一阶段症状：蓝色皮疹，紧接着第二阶段症状开始浮现，癫狂。随着病毒侵入大脑，它会让患者及其身边的人感到非常痛苦。第三个阶段，麻痹，全身的肌肉进入高度癫痫状态。一旦咽喉部位的肌肉受到感染，患者就会无法呼吸，12小时后就会以非常惨烈的方式死去。不过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数百万已经感染的人，你们大家还有救，因为我有神奇解毒剂。 波比让研究员给全身僵硬的人服下解毒剂后，患者立刻恢复成了正常人。 绝对药到病除，只要我下令，解药将随时运往全世界。 给我滚出去！ 我用我的人格担保，说到做到。只要你满足以下几个小条件。 再说最后一遍，给我滚出我的房间！ 第一，你们要停止对毒品的打击，开放流通，所有违禁药品合法化，共同创造全新的市场。就像酒类行业一样，它得规范，还要征税。第二，我本人和我的同事享有最高豁免权。满足我说的这些，我会帮你让国家繁荣富强，刺激日渐萧条的经济，还能替你节省执法成本。你也可以顽固守旧，坚持己见，继续实行你那毫无意义的毒品禁令，让双手沾满鲜血，拯救生命，开放毒品。 病毒视频出现之后，立刻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很多身上出现蓝疹子的人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于是涌进医院和诊所。很快，全球的医疗中心变得人满为患，而且大部分患者都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为此，美国总统虽然没有正面做出回应，但私下里也在商议着对策。 准备草拟一道总统令，让情报局和执法机关别出手，一切按那位女士说的做。 好的， 我们能挺过去的。我们可以换个说法，这么做并不是要向恐怖 分子。其实我真正的意图是，我们先假装接受他的条件，缓解民众恐慌，然后再让那些该死的瘾君子们轰轰烈烈的去死啊！哼，没错，再让波黑阿当斯和他的黄金圈一起陪葬。没有毒贩，没有毒品交易，简直就是一劳永逸。 可是先生，我们现在说的不是个别人质，我们现在即将要面临的可能是全球几亿人口的死亡。 那些人全都是罪犯，社会的毒瘤，对不对，马凯？ 您说的非常对。 可是先生，那些只是因为好奇贪玩的人呢、啊？用药物做治疗的人，职能机关的药员，孩子。 哦，行了，别说了 ，Fox。事实就是，是我打赢了这场禁毒大战。 恭喜您，总统先生。 谢谢。为此，我们应该喝一杯。 这么做太没人性了，先生。 Fox， 闭嘴。McCoy， 发布军事戒严令。 我们得掌控局面，征用所有的体育馆、学校、市政大楼进行新闻管制，然后让军队待命，把这些瘾君子集中起来。 总统在办公室里说的这些话一直被美国联邦特工组织监听着，因为龙石兰特工也是病毒的受害者之一，所以特工组织决定通过自己的方法获取解药，解救龙石兰以及世界上数千万的受害者。虽然波比常年隐居，但是艾克西查到他的贩毒工厂在意大利有一个秘密基地，里面有解药。艾克西、哈里和美国特工威士忌来到意大利，但艾克西只偷出了一瓶解药。可是，在躲避追兵时，威士忌却不小心把装有解药的玻璃瓶给打碎了，这让哈里怀疑他就是个内奸，于是一枪打爆了他的头。艾克西觉得哈里多虑了，又用阿尔法凝胶技术保住了他的命，并且把他带回到美国联邦基地进行治疗。虽然这一次意大利之行没能拿到解药，不过他们却查到了波比的藏身地，于是艾克西和哈里带着梅林一起追了过去。可惜在闯进波比的基地时，梅林为了解救他俩触发了地雷而丧命了。在解决了卫兵之后，艾克西和哈里来到了波比面前。 哎，先生们， 把密码告诉我们。 不告诉会怎么样呢？像你们这样的绅士应该不会伤害一位淑女的，对吧？ 也许不会，但我比较古板，杀人魔在我眼里不叫淑女。 好了，言归正传，告诉我们密码。 当然不行，你们要失望了吧。 哈里制服住波比之后，艾克西给他注射了一针毒品 海洛因。在我的家乡，这玩意儿已经毒害了许多生命，刚才注射的更致命，不过你会觉得很爽，它会让你放下戒备。 我们的同伴梅里，愿他在地下安息，他成功地合成了你病毒的配方，加快了他的药效。我想说的是，你只有8分钟的时间，在那之后你就会全身麻痹窒息而亡。当然这些你都知道。 我们来做个交易，你向全世界发放解药，我们会考虑给你留一支。 给你密码我才能活下来吗？你真聪明，宝贝儿，该为我工作的。 行了，说密码吧。 没问题，法令就快签署了，反正也拉斯维加斯万岁，听懂了，拉斯维加斯。过来让我抱抱，帅哥，我看上你了。 我觉得还是不要了吧。用药过量，你注射的太多了。 是吗？我对毒品这玩意儿的经验真没大家想的那么丰富，但愿密码没错。 诡异的笑声之后，波比死在了自己的毒品中。随后哈里准备输入密码释放解药，但这时威士忌突然出现，用套索 套住了哈利。 威斯基，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你头部受了伤，就跟 Harry 的情况一样，你的脑子现在出了点问题。 不，我脑子好得很，孩子，知道吗？要我说，你朋友 Harry 的脑子也好得很，他的直觉真够厉害的。站着别动，不然我把他切成肉丁装在桶里让你带回去，顺带还能装上你朋友梅林。 真是再好不过了，你替美国总统办事。 那个混球？当然不是，我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工，从此没有人吸毒，合众国酒业的股价会暴涨。 这就是你的信念，赚很多钱。特工组织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和平，保护无辜的人。 你知道谁是最无辜的吗？我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她是我一生的挚爱，肚子里怀着我的儿子。如果她没在警匪交火中遇难，我儿子现在应该跟你一样大了，因为两个瘾君子跑去抢劫一家便利店。没有了这些人渣的世界，在我看来更加和平。你犯了法就要付出代价，我希望他们全都消失。 所以我必须毁了那个箱子。把箱子丢过来，嘎拉哈的特工。 随后艾克西趁威士忌不备，联手哈利杀死了他，随后释放了解药，无数染上病毒的人终于脱离了危险，毒品风波就此了结。美国总统的恶行也被他的助手揭露，艾克西和哈利回到了英国，在美国联邦特工的帮助下重建了王牌特工组织。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电影过大年，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喜剧动作冒险影片《王牌特工2：黄金圈》。其实绅士特工这个主题在《王牌特工》系列之前已经有过不少，最著名的就是007系列。所以为了给观众留下不同的印象，从第一部开始，导演就努力在演员外形上贴标签。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每个特工都戴着笨重的黑框眼镜。其实这个设定本身就是一个彩蛋。影片中王牌特工组织的领导人由1933年出生的英国演员迈克尔·凯恩扮演。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出演了哈利·帕默的间谍片系列。这个系列中他一直以大黑框眼镜的造型示人。那么后来这个设定被王牌特工系列的导演马修·沃恩看中，用在了自己的电影中，并在黑框眼镜的基础上添加了各种高科技的功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王牌特工2：黄金圈》的华语推广曲，由王俊凯演唱的《冷暖》。这里是电影过大年，我是英超，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我以为冷漠的对别人能让心里更安稳，却忘了热爱让自己更完整。想过不必不靠一个人，总当过不想不想这一生，留下个不冷不热的灵魂。我试过冷漠的对别人，好让自己更安稳，也忘了热爱能让人更完整。终于我不必不靠一个人，用一生回忆过到另一程，留下了冷过热过的灵魂，还唱出不冷不热的歌声。靠一个人，用一生冷暖蜕变另一生。 下了轮廓折过的灵魂，还唱出不冷不热的歌声，还唱出不冷不热的歌声，还唱出不冷不热的歌声， 还唱出不冷不热的歌声， 留下了轮廓折过的灵魂。的歌声 明白。